能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我有三个助理，负责勘察、理赔和维修。 我没有助理，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平安全程包办，十分钟急速查勘，车辆维修、理赔办理，我们都帮您包了。 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今天的音乐导航，真的这一位确实是不仅仅从体型来说，还要从他的这个演唱功底来说，这真的都是有实力的。他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哈。音乐节目《我想和你唱》第二季，韩红任音乐 party 主人，和主持人汪涵组合，韩组合。从歌手跨界主持是什么样的一番体验？唱得好就能够说得好吗？在现场接连开展了这个超强的段子手功力的这个韩红是如何做到的？对于未来的音乐创作生活，他又有怎样的憧憬和期待呢？今天我们就用30分钟来听一听他的讲述。 全民嗨唱时代，如何做一档不一样的节目？第一季我想和你唱，让观众们发现了热心肠的韩红。第二季仍然是韩寒的音乐 party， 而这一季更是因韩红邀请了更多诸如孙燕姿等大咖加盟。提及这档节目，老韩更是专门考取了主持人资格证。 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它有这么几点吸引我的哈。第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做过粉丝时代。小的时候我也是有我的偶像啊，比如说 Winnie Houston 啊， Celine Dion 啊，比如齐豫老师啊，苏芮老师啊等等，那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粉丝时代，但是我们多么的渴望能够跟我们的偶像见上一面啊，根本没敢想可以在一起唱歌。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首先吸引我的地方是，与其仰望不如合唱啊，在有生之年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同唱一首歌，这种感觉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幸福和荣耀吧，它可能成为你一辈子的一个深刻的记忆。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可以让一个有梦想的人去做梦。然后比如我小的时候也梦想有一天能跟我的偶像在一起唱歌或者见面的话，可能那个梦是遥不可及，但是在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里面，这个梦可以成真啊。就算你是一个生活中你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好像你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但是也可能在完成这个梦想以后你变得强大，你变得内心充满力量，因为实现了一个小梦想，对吧？这是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让一个普通人，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提及一个音乐人做综艺的实用主义初衷，韩红毫不忌讳，坦言自己是为了生存。面对更多的音乐后辈，他分享经验，给予提拔。对于音乐人的身份转战电视综艺舞台，清醒而真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养活自己音乐事业的方式。 这个节目应该说它比较符合一个综艺脱口秀，对，但其实做综艺节目主持不是我强项，其实我比较擅长的是做脱口秀的访问节目，对，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汪涵替我承担了一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做综艺节目的人，我会穿帮的，因为我说真话， 我会得罪人的，我会被人骂的。可是我觉得，就即便如此的话，还是会有人对你不满意。但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得活着，我得养家糊口。现在全国演出都挺少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活着呢？那我们只能去接一些还不错的综艺节目，还没有太违背自己底线的节目。我觉得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就没有违背我的初衷和底线，而且它能够帮助和成就素人完成自己的唱歌梦想，所以我来做。再加上因为我知道有汪涵在，所以我觉得他会帮助我的啊，就这样才接综艺。这部戏它讲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做公益做了十几年，应该是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都藏着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作曲爱好者。其实在唱歌之前我已经是一个专职的作曲人员，但是我不是作曲系毕业的学生，我音乐学院毕业是声乐系。但是我不能否认的是，在我的体内有一些作曲的冲动，所以我觉得我想试一试，然后我也想尝试一下中国人自己可以接受的音乐剧，而不是完全的舶来于百老汇或者舶来于哪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巴黎圣母院，就是钟楼怪人的音乐剧，它是法国的音乐剧。它里面大量的用了摇滚乐包括用了 jazz， 当然也有轻歌剧。我就觉得它不拘泥于一种形式，所谓音乐剧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我想尝试一下。而且我也坚信说，中国人做自己的音乐剧要让中国人听得懂，要让中国人能哼得出来旋律，所以就本着这一点，应该说是一种探索和尝试吧，所以我接下了这部戏的作曲。 韩红是一个极具原则的人，面对网络世界刻板身份的争议，他立得起受得住，同时他也保留了一份属于自己私有领地的纯真。 我身体内有一部分的确是严肃的、严谨的、认真的、较真儿的，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我是个小孩，我体内有一部分真的是小孩，比较任性，喜欢玩，不愿意动脑子，对，所以也许是这部分的天分跟你所说的90后、00后有共同语言啊。可能我这个年纪的人不会去聊什么四次元吧，但我会明白，对，因为我也经常打游戏什么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变化来应付这个世界，我也不在乎年轻人会不会喜欢我。我接下来会尽量少参加一些外面的活动，把心思多放在创作上，也可能会去游山逛水采采风啊。我已经不再害怕别人看我然后需要戴着特大的口罩，戴着大帽子四处去躲，我已经慢慢的在蜕变，希望自己可以拿着筐子去菜市场买菜，我觉得那叫生活。如果一个音乐家他不去生活，那靠什么来写东西呢？我不要经验，也不要大吃一惊，我想平平淡淡的过完我的后半生。我想我未来可能更多的时间用于在创作上面，创作音乐剧，创作我的交响乐。我在这方面特别敬佩朴树，对，朴树是这样一个人，他跟我一波起来的，但是他能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到处去转，特羡慕他。